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71集。独孤航在京中没有府邸，跟随陈泽明入京后，一直住在陈家名下的一处宅子里。那宅子少有人去，只过几天才会来个老妇人领着人打扫一番，于是宅中多个把人也不易为人知晓。灯下清风如水，湛湛生辉，一点寒风直指杨如清喉间。房中只他们两个人，却杀气满溢，几乎要胀破这间屋子。杨如清虽然上称得上从容，脸却到底有些白了。独孤航站在剑后冷冷瞥着他，这个人一出剑便如同变了个人，再也不是那个可以随意哄骗的少年，那种锐气带着某种尖利之处，似乎直指人心深处，不由自主勾起人的惧意。 魏王的处境已危如累卵。 独孤航看着他，那目光几乎要射到他心中去。杨如清在抵抗京剧的同时要再来伪装自己，实在就有些勉强。 独孤兄啊，独孤兄，你有想过朴寒为何会在此刻被调回京城吗？你以为那个少年皇帝真的能做出此等心计的决断？就算你再爱戴你的陈大人，他终究也是斗不过杜近旦那个老狐狸的呀。 但到底杨如清掩藏不了自己最后的私心，他等了这么久，就是等朝中君臣夺权大乱的一天，他很兴奋很急切，因为时不待人。独孤航是个很直接的人，他的眼神便似乎透过那些借口看到了杨如清接近他的最终目的。在杨如清露出口风时，他已经拔剑，然后用剑尖指着杨如清，威逼他把那句请求咽了回去。 不要违背你的诺言。 规劝分析的话杨如清都没来得及说出口，独孤航不给他机会，他惧怕杨如清的巧舌如簧，索性封了他的口。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大人死吗？ 这个时候大人的身后便更不能起火，其他的事情大人会处理好。 杨如清大笑，笑得喘息不休。 处理好，陈泽明已经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 他完了。 滚！ 杨如清慢慢退后，把自己从剑锋下安全抽离。独孤航不再看他，犹待年少之气的脸上流露出的是烦乱和担忧。杨如清退到门后，回头看了一眼独孤航，垂头立着，不知在想什么，想得出神。杨如清悄悄绕回来，到了独孤航的身后，突然伸手拥住了他。独孤航反射性地钳住他的腕，正要反击。 又会血雨腥风了，你要自己小心。 独孤航怔住，松开手。杨如清撤臂绕过他，出门去了。杨如清心中不是没有挫败感的，蛇在这小儿手中，他有些阴沟里翻船的自嘲。不过他还有别的目标和事情，这种关键时刻哪里容得了个人的自怨自艾。这些日子严青带着部下四处搜他，他想象得到为什么。之前朴寒被陈泽明贬出京，一腔怨气没处撒，得势后又弄不倒陈泽明，手边恰巧有陈泽明的旧将，不压他压谁？杨如清想到，严青本来相信了自己的忽悠，在陈泽明出兵期间增派人手，增加皇宫的守卫，辛苦一番不但没得好处，反而立刻被降了职，就是那股怨气也足够让他掘地三尺把自己找出来。不过现在不用他费力气了，杨如清就要堂而皇之地在他面前出现。很快杨如清被捆成粽子带到了严青面前。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。 快给我拿根打狗棒来，让我会会杨大人。 杨如亲倒在地上，抬头张望的样子让人不自禁想起了蚕蛹，很是狼狈。严青看着大笑不止。拿刑具的兵士很快奔回，严青接过棍子在手掌中敲了敲，踱步到杨如亲身前。 杨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？ 也没什么，不过风云将起，来问问旧友站的可对。 严青一时半会儿没回过神，听明白之后脸色突然大变，立刻下意识左右看了看，所幸此刻身旁都是几个亲信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愣了片刻，回味着这句话，心中翻涌惊疑不定，连忙低头去瞧地上那人。杜进旦是个最讲究步步为营的人，这么多年官场打拼，他奉行的便是谨言慎行，没十成把握在手的事儿，他从来不做，没看出上意之前的话他绝对不讲。可凡事都要成竹在胸也是件难事，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尽力把握住一个稳字，这亦是他纵横历道数十年的经验。比如此刻他便能完全确信自己已经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了萧锦的心思。萧锦面上那不是阴沉，而是苍白，他到底不似萧定那种能够喜怒不形于色，只拿眼睛死死盯着匍匐在地的太医令，忍不住重新问了一遍，声音中悲愤惊疑，诸位分成。 朕与皇兄当初的症状果然相同。 启禀万岁，当初肺地低热，万岁是高烧，同有体热不退，药食无效的特点。总体而言，其症有所不同，可也有相似。老臣看来，病因可能同出一脉，也可能…… 萧锦哪里还有耐心听他啰嗦絮叨，怔怔地坐回座上，半晌不能言语。 万岁， 纵然是毒，也不能断定便是魏王所为。 这个自然，将太医带下去吧。万岁，臣有本要奏。 右相大人，明日朝上奏吧。 臣参的是魏王。 啊，则紧要的讲吧。 黄明德扫了一遍，低声引读。杜进旦这本子参的是陈泽明拥兵自重，笼络人心，并拿萧锦当初建设小宫患，陈泽明出手阻止为例，道魏王在宫中犹如此，在宫外更当何如。奏章最末更是骇人听闻道，众臣入宫拜万岁，出宫拜魏王，已成惯例，长久如此，天下当只知魏王，不知万岁矣。黄明德独臂将折子合上，郑重放到萧锦身前御案上。萧锦盯着那奏折，半晌不开口。 万岁，伟大不掉啊！如今的局面尚有回旋之余地，可若再这么拖降下去，将无法可知魏王，届时危急的终将是陛下，请万岁三思啊！ 那毒到底会是谁下的？竟然能下到朕的饮食中，实在可怕。 那样多的奴才事实都无视，显然下毒的人与万岁独处的时间极多呀。 那为什么他要住手，饶了朕一命？ 恐怕他另有他意。 他会有什么缘由？ 或者是看陛下尚不足为患，只是警告。 朕糊涂了，朕给他那样大的权力，连你也觉得就是魏王？ 老奴怎敢武断呢？ 你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 老奴小时候为入宫前见过驯虎玩蛇的把戏，当时老奴年纪尚小，见识也浅，猛一见以为是神仙下凡。那杂耍班子演了17场，老奴便在帐外偷看了17场，最后观望清楚，才发觉那猛兽均是去齿拔爪的，这才想明白，若想避免猛兽反噬，非如此不能饲养啊。 萧锦发着愣，黄明德却俯下身去不再说了。萧锦等了半晌，面上渐渐露出了恍然之色。他将杜进丹案中上的奏折留中不发，私下召见了他3次。之后虽然依然不肯接受魏王单独觐见，但君臣对答间的颜色却缓和了很多。后又因黑甲军平定豫州部分地区贼乱，萧锦对陈泽明再行封赏，对朴寒的找茬参劾太明显过分的也会驳斥。外人看来，之前那段微妙期已过，很显然二人是重归于好了。百官都松了口气，不用再考虑站对站错的问题了，私下也各自庆幸不曾有过什么过激行为。陈泽明却心中忐忑，每次求见黄明德会亲自来辞，温和解释万岁心情不佳，又或者是事务繁忙，拒绝的理由层出不穷，陈泽明的心只觉得步步踏空。 万岁若真是借力全消，为什么还不曾将殿前司朴寒调开？ 朴寒除弹劾我之外并无大错，为什么动他？ 大人真的不明白？ 陈泽明笑而不答，韦寒觉话语间并不挑明，但隐隐听着，怎么听怎么像是劝他及早自立的意思。陈泽明心中知道这少年是急自己所急，但他只能装糊涂。韦寒觉分析的是形势，他没有看到过陈泽明的内心。萧锦是陈泽明反调萧定后一手扶持的，萧锦成功了才是陈泽明的成功。反了提携自己的君王，又反调自己拥立的君王，他还怎么取信天下？谁会相信他并没有野心？史官又会如何描写他的一生？他怎么去见九泉下的父亲？陈泽明在夜间一个人的时候，忍不住要摸自己的后脑勺，那里到底有没有一块骨头名为反骨？他总是叹息着垂下手，抚摸那重锦斗篷。他还抱着希望，萧锦不是萧定，他一定会留下回旋的余地。于是自己能做的还有很多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